你们必须去问血科的医生。你们不是北京的吧？这个检查只是最初步的，需要到综合医院的血液科做进一步检查，才能够明确诊断。北京最好的治疗血液病的医院是某某医院啊，他们那里检查结果应该出的比较快。这是我的电话，你们的这个诊断出来之后，可以打电话告诉我一声。老季啊，我那个患者的家属给我打电话了，确诊啊是白血病，但是治疗效果不好，患者已经回自己老家了。这回我没有听到他高八度的声音。老王的另一个病例我同样印象深刻，一名十几岁的小姑娘，牙周严重感染，多颗牙松动脱落，并并发全身的感染。患者的病史和临床表现促使老王首先想到了免疫系统的问题，但是很少有医院可以做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白细胞功能检查和诊断。老王自己回家上网查资料，多方打听，终于有了消息。我问了主任啊，他提醒我说可以去问问某某医院，我给某某医院打了电话，他们那里确实可以做白细胞的功能试验。患者在他的帮助之下，终于确诊了一例罕见的基因缺陷病。诊断的正确是一种喜悦，但是也伴随着治疗的无奈。哎，咱们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只能是尽量让孩子控制口内的炎症，把松动的牙拔出一部分再修复了。孩子的妈妈真是不容易啊，这种病诊断出来也是一时间难以接受。这时候我又没有听到他高八度的声音。接下来一件事情反映了在细致专业的背后有浙江人的坚持和执着。有一次他面对一名50岁的阿姨，大夫，您那个小镜子和小钩子就给我拿走吧。这个口径啊是医疗垃圾，您不能拿走。哎，我自己用，有什么问题您给我吧。这是医疗垃圾，不能拿到外边，我都要统一消毒处理的，肯定不能拿走。还有一个是身上纹着左青龙右白虎的大哥，我们瞅着就瘆得慌。哎，你那个左青龙右白虎的怎么又来了？他牙石太多了，牙周袋又深，我只能每次做3颗牙，就这样还累得不行呢。他没有不满吗？你看他脖子上、胳膊上纹着这东西，哎呦，你太牛了。那没办法呀，炎症太重了，我跟他说清楚了，他也没意见。想了半天，愣是没有看出老王大夫有半点天津味的闲散和阔达。他老人家似乎对遥远的西藏神往得很，恨不得一年前就开始在耳边叨叨叨叨，说想去西藏。我们定好了行程，谁成想这位打1个月前就开始装箱，2周前就开始检查身体，不知道怎么了，弄出什么个神经性耳聋来。这个病好，没什么好治的，打营养针，吃点营养药，只有一点啊，不能上高原。老王跟大夫说呀，我必须得去。人家大概以为他要支鞭，竟然主动给他开了个诊断证明书。在他老人家的哼哼声中，我们踏上了独自去西藏的飞机，增长了独自旅行的经验值。后来啊，这位又准备和我们一起去欧洲旅游，非要等到交了钱，这位开始牙疼。经过严肃认真的检查，诊断是上颌窦炎，坐飞机的时候对气压的变化有反应，我们都无语了。不过这次他老人家还是成型了，没什么问题。老王虽然戴着博士帽来到我们科，但是和我们一样干着最普通的临床工作，从补牙、根管治疗到后来的牙周病系统治疗、洗牙、刮治、手术等等，眼神从青涩到坚定，操作从生疏到熟练。他和我们一样经历了时间的淬炼，成为一名有经验的老医生。在最初的时光，我们还能看到有奇葩患者的纠缠，老王大夫硬生生的解释之后，在一边偷偷的掉着眼泪。我们这些过来人只能是貌似风轻云淡的感慨一下，年轻啊，经验啊。不过经验是经历的积累得来的，现在的老王经历10多年的磨练，已经可以眼睛一翻，呵呵一笑，当然用高八度嗓音不断重复着事情的经过是不能少的。除了高八度的声音似乎不受时间这把杀猪刀的影响，不变的还有专注和认真的态度。老王是第一个7年制学生的带教老师，认真的态度不是闹着玩的。 由于学生不多，经常每期只有一到两个学生来实习，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对一个学生说这说那，然后在吃饭的时候跟我们抱怨。他根本就不想听，两眼发直，我说了半天呢，没什么反应。哎，那就甭跟他说了呗，那不行，该说还得说。如今老王又开始在实验室前期带教工作了，我真不想带，哎呀，真是什么都不会，费劲呐。我们跟教学办公室交涉了，换的新的器械，要不然孩子们没法用，连工作面都分不清。还有两次课啊，我准备最后一次考试，让他们一人模仿同模，考银下瓜制。我跟那谁说了，只要现在好好教，今后在临床上才能够干得顺利，少出问题。现在的老王已经可以撸起袖子洗呀、刮呀、手术呀，独当一面了。还在经历了申请国家课题不正之后，终于得到了医院的支持。记得他曾经跟我们说，夜里回家写标书，写到夜里两三点。她老公问，这么玩命能申请多少钱呢？老王回答说5万。她老公说，没多少，要不然我给你5万，你别写了。我们听后哈哈大笑，老王也笑了，但是标书必须写，科研必须干。为了做课题，他老人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，还必须占用一部分临床工作时间，这应该是所有临床医生面临的问题。所以自打他领了这5万块钱，基本上就没有固定休息日了。每周的休息日，我都能够看见老王一早在休息室跟我们一样，像打仗似的换衣服，经常因为我们问一句，你不是休息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他老人家做痛苦状，花那个5万块钱来了。中午休息一个小时，感觉睡觉的时候也看不见他的影子。下午1点上班，这位会冲过来嚷嚷着叫病人，或者在空闲的时候，老王聊天内容从儿子自动转向实验室的问题，经常是他喋喋不休之后，我因为对实验一窍不通，一头雾水，还需要做明了状，频频点头，我们容易吗？老王大夫的课题需要在临床取牙龈组织，再立即送往实验室进行培养，这需要在手术室守着，取我们在手术时切下来的正常牙龈组织。由于不同手术可能切除的量不同，所以很有可能无功而返。那天老王没有取得想要的组织，但是当天他约好有一位有经验的学生来帮忙他培养细胞，如果没有取成，再请人家就比较麻烦了。这时就听见他开始咋呼了，取我的，取我的得了。说完就窜进诊室，拉着一位正闲着的进修大夫进手术室，把进修大夫吓得不轻。老王怎么说也是他的带教老师，下不去手啊。老王见没人上手，只好去找另一个小大夫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终于成功对自己动了手，切下了自己的一块牙龈。第二天，这位笑嘻嘻的让我们观察了他的伤口，说没事儿，什么事儿都没有啊。又过几天，这位兴冲冲的说，细胞长得不错。我们都跟那感慨，博士就是这样练成的。老王大夫是一个普通的医生，就在我们身边，生龙活虎。虽然正经历着临床科研双线作战的疲劳，但是也正享受着儿子带来的喜悦。虽然有临床纠纷的困扰，却一直秉承了一名医生的原则，没有动摇。虽然不停的抱怨，却从来没有停止认真的工作和向前的脚步。这篇文章最后说，他和我们不同，我们和他一样平凡而不普通，只是生活，只是工作，只是芸芸众生之一，也是最特别的那一个。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，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，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，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会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多一份理解，同时呢，也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。 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杨迎超所写的文章，题目呢叫做《一生怎么短的只有几十年》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。在医院做一名学生，学的往往不只是医术，还有如何面对生老病死，如何面对垂危的病痛，学会理解重压下的家属，然后找到自己，学会爱别人。手术室内，傍晚，夕阳西下，广播重复着巡回护士熟悉的声音，请陪护人员送病人回酒间。手术室内，我正陪着一位刚刚结束剖宫产的母亲，等待陪护人员协助我一起送病人回病房。这就是生。躺在病床上衰弱的睁不开眼的他们，是被宠爱的女儿，被呵护的妻子，然而他们却心甘情愿地选择体验人世间的至痛，只为成为母亲，给生命一个延续。我身边这位母亲刚刚经历了十多个小时的试产，最后由于胎位不正难以实现经阴道分娩，转为急诊行剖宫产。世界上的疼痛分为十级，他把最疼的一级无可辩驳地授予了分娩之痛。年轻的妈妈当然知道，但他们之所以选择自然分娩，是因为经母亲产道挤压过的孩子，即使最后难以顺产而中转剖宫产，也比直接剖宫产的孩子更健康、更协调，发育更好。在为人母以前，谁能想象得到这些娇弱的女孩可以这样牺牲自己，一切只为了孩子呢？陪护人员来了，我们一起将新妈妈缓缓推回病房。她安静的一言不发，我看着她，仿佛也能走进她的世界。我想对她说，我真羡慕你，你从今以后便不同了，你有了你自己的孩子，你是妈妈了，你有了生命的寄托，也有了幸福的牵挂。那个在你肚子里踢腿的小东西，以后会慢慢坐起来，学说话，伸出小胳膊叫你妈妈。你的未来变得更加灿烂，他会在耳边喊你，缠着你，唤起你童年的回忆，给你一段童趣盎然的纯真美好的第二人生。在产房总能迎来最美好的事，那里一定是医院最幸福的角落，我最喜欢的角落。跟了许多台剖宫产的手术，总能看到在孩子啼哭的那一瞬，妈妈眼角泛起的泪光，生的喜悦与奉献，带来一场场的感动和欢乐。新生儿病房外，上午家属探视时间，那天他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生活了29周，由于妈妈身体的原因不能再继续妊娠了。他一副出生体重不足900克、未成熟早产儿的状态，过早离开了母体的温暖和保护，来到这个世界上。虽然现在的新生儿监护已经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，但是面对一个这样弱小的小小孩，他的小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危险，医学技术也不一定能够支持他度过人生的这第一个坎儿。小宝贝儿，你害怕吗？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，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是那么心疼，他被呵护在一个恒温箱里，是那么脆弱，挣扎着要长大，要活下去。老师和我们每一次给他喂奶或者是擦身体做各种操作之前，都要先洗手，然后消毒，再接触他，因为他的免疫力很弱，非常容易感染，而且因为宝宝的年龄过小，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，他的呼吸节律也很难保障，有时候会出现呼吸暂停的情况，不得不给他连着一根管子来监测他的生命体征。虽然很难，仍然有许多幸福的时候，比如他在恒温箱里哭着要奶吃的时候，他咬着手指酣然入梦的时候，他呼吸平稳无恙的时候，他努力踢起瘦弱的小腿的时候，每一个进步都让医护人员开心不已， 大家默默地告诉他，一定要活下去。在陪伴他的时光里，我们每个人都倾尽全力地守护着他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新生儿是指出生28天以内的婴儿，会因为早产、感染、窒息等问题住进新生儿监护室。这些宝宝都很脆弱，家属是不能够进去探视的，只能在早上一个很短的时间听儿科医生交代宝宝这几天的情况，一些基础的生命体征，长了多少斤等等。他们很多人只和孩子相处过几天，甚至面儿都没有见过。旁人总说，小孩子呀，看上一眼就舍不得了。这句话放在家属身上，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代教老师开玩笑地说，年轻父母哪是在和医生说话呀，根本就是透过我们在和自己的宝宝说话，又温柔又心疼的。今天宝宝已经在监护室住了2周，各项指标都在变化，身体也越来越成熟了，吃奶还有体重也都见长了。我在心里边默默地和小宝宝说，要加油哦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都在等你回家呢。重症监护病房下午家属探视时间。相比于新生儿监护病房的勃勃希望，收老年病人的重症病房则显得沉重许多。年轻的时候，剩下的生命仿佛永远数不尽，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倒数起生命的时间了。在这间 ICU 里，它看起来那么稀有，经不起浪费一分一秒。现在3床的主管医生正和病人沟通，病人78岁，很虚弱，躺在床上，身边监护仪一直有节律地响着。医生鼓励病人坚持和疾病做斗争，逐渐多吃点东西，要有信心，他的病是在恢复的，不过恢复得有个过程，不要着急。之后病人家属探视病人，只有这1个小时的探视时间，只允许1名家属进入，这是为了病人健康考虑。来的人是病人的女儿，看起来有40多岁，估计是连日操劳或者担忧吧，挂着2个深深的黑眼圈。两个人很珍惜这短暂的相逢，他没有多说什么，拿出准备好的盆子和毛巾，开始给病人擦拭身体，首先是头发、脸部、脖子，擦得很仔细，很温柔。我看着他们，想起很多年前，我也这样躺在病床上，妈妈端着小盆站在我身边，弯腰揉毛巾，起身擦拭。我坐在床边，她就帮我擦后背，向一侧屈着，手臂有力的一上一下，擦得又干净又舒服。妈妈那时候嗔怪我太出汗，却擦得更仔细，好像我还是她怀里的婴孩，仿佛她要这样陪伴我，呵护我一生似的。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，不一会儿护士催促的声音传来，探视时间马上到了哈，请各位家属准备回去吧。家属答应着，眼里满是不舍。病床上的奶奶被擦得很干净，这种皮肤的接触对于病人的康复、情感的交流和支持应该是有好处的。老去生病总是无法避免的，突然想，如果躺在病榻上的是我的母亲，我是那个家属，或者躺在病榻上的是我，而我的女儿在服侍我，都觉得很难过。人总逃不过生老病死，在这个时候，家人的互相扶持，真是觉得令人觉得感动。奶奶，祝您健康，为了您的女儿，要好起来呀。肿瘤病房上午早茶房之后，病人终于还是决定要走了。29岁的他，病情超乎了我们能够救治的范围，就连生命支持、姑息治疗都难以实施。肿瘤增长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按照家属的意愿，他今天出院回家。他父亲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布满血丝并带有泪痕的眼睛，觉得很不是滋味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是 离别中最难以承受的一种。这位淳朴的来自普通百姓家庭的父亲，承蒙上天的眷顾，给了他一个可爱的女儿，陪伴他们将近30年的美好时光。不过老天欲让他先归去，先往彼岸世界去了。这份锥心之痛，人世间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为他分担，帮他抵挡。每每此时，也是医生护士最无助最自责的时候，眼睁睁看着一条生命离开，看一个家庭笼罩在命运之神的阴影里，我就会想，如果医学能再发达一点，如果病人能够来得再早一点，如果他没那么年轻，如果他不接触那些致命源，生活这辆大车却从来没有如果。我们这一次输了，看着病魔剩的奸笑，无可奈何。然而他和他父亲在一起的身影又似乎胜过了一切。他和他爸爸肩并肩的站着，收拾行李，打点行装，也许就像当年离家求学时一样。爸爸总说，为女儿做什么都是爸爸的幸福，那么这一刻注定是幸福的，因为他比所有人都幸运，在他生命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这个人做他的港湾和高山，给他世界上无以伦比的爱和幸福。什么都不能战胜血亲之爱，无论病魔还是生死，他经得起轮回的千回百转。女孩，愿你能安详的离开，你和爱你的人们有朝一日会在另一个世界团聚，他们相望的时候再笑，原来他们才是真的胜利者。这篇文章最后说，生老病死是自然发展的规律，也是一种必然。喜怒哀乐，医护人员不是不懂，不过是需要让那些微妙的情绪隐身在白袍之下，以一种专业的姿态来对待每日的工作。生命总是奇妙的，亲人间的点滴让人感动，将心比心，如果我是那家属或者病人，是不是比他们还要焦急和难过呢？换位思考，医护人员也不能不尽力医治。医院很大很复杂，在这里可以见到人间百态，见惯生老病死。希望等我不再是个学生的时候，当我已经迈入暮年，被人叫做老大夫的时候，爱人之心可以愈加厚重，世界也会更加美好。 资讯，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，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，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，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 我发现最近啊，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，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得走光，管你是为了发财，为了当官，还是为了什么理想，老人们常说健康就是福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想想。